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集《金银》。就这个好了，沈妙指了指其中一片天丝锦缎，说道，那是一匹莲青色的料子，一般来说闺中女儿大多不会选这个料子，因着莲青色挑人，寻常女儿家穿这个颜色容易显得太过老气，若是没有通身贵气的，穿这个颜色更会显得压不住，十分难看。陈若秋的目光微微一闪，笑道， 小五怎么挑了这么一件深色啊？姑娘家都要穿着鲜鲜亮亮的，如你两个姐姐，这样的深色怕是老气了些。 嗯，不错。 任婉云也跟着说道，她虽然也喜闻乐见大方的人出丑，可是这莲青色未免也太过出格，若是被外人看了，还以为他们沈家的姑娘都老气横秋的，青儿还要在菊宴上大展身手，怎能被沈妙拖了后腿呢？沈月和沈青却是暗笑，沈青说道， 我看这莲青色也挺好的，五妹妹不是不曾穿过这样的深色吗？试试也好，听说这样的颜色也很是贵气呢。 若非我已经挑了料子，定是也要尝试一下那莲青色的。 沈月也笑盈盈地说道。丽娘看了看沈家的两位口蜜腹剑的嫡女，又看了看神色平静的沈妙，心中叹了口气。沈家大房沈姓嫡女沈妙头脑愚蠢无知，定京城无人不知，可谁知道那外表良善温柔的两名堂姐竟也有这样的恶毒心肠，竟也是变着法儿的让沈妙出丑。她有些同情沈妙，沈将军在外保家卫国，可自己的嫡女在府中被亲人算计，实在是有些可怜。思及此，她婉言道， 这莲青色确实有些太过庄重，若是赏菊宴，不妨选些轻松的色彩，小姐不若选这一匹玉白色的。 沈妙瞥了一眼丽娘，她倒是个难得的实诚人，上辈子也曾这般提醒自己，只是那时候的沈妙一心相信两位堂姐和婶婶，压根就没有听她的话。闻言却也是婉言谢道，不必了，我就喜欢这匹莲青色的料子。他这般回答倒叫刚刚眉心皱起的沈青和沈月两人松了口气。沈月笑道， 五妹妹眼光果然是好，如此就劳烦丽娘子为我们量体裁衣了。 丽娘心中微微叹息，却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便又依言为几位小姐量身子来。自始至终，沈老夫人都斜倚在榻上，闭着眼睛假寐，对眼前的一切恍若未闻。只要是有关银子的事情，她从来都乐得装不知道。今日裁衣和布料都是从宫中出的，而宫中的银子都是交由任婉云打点的。待量完了衣裳，丽娘走了后，任婉云才笑道， 几个孩子都是大姑娘了，咱们沈府的姑娘出去也不能被人小瞧了，我便为几位姑娘打了些首饰，待到赏菊宴那日便可用了。 说着他吩咐身后的香兰把几个匣子端了出来，一个给了沈青，一个给了沈妙。沈妙的匣子沉甸甸的，任婉云看着他语气分外慈爱， 二婶瞧你这些日子忙着广文堂的校验准备，自己逛首饰铺子的时候啊，给你打的都是依照最好的款式，只希望你喜欢。 高座上沈老夫人的眉头皱了皱，似乎想睁眼，然而顿了顿，终究还是继续假寐，多谢二婶婶。沈妙也回礼，沈青和沈月都能自己挑选款式打了送回来，偏偏逛铺子的时候没有带上她，还美其名曰不愿打赏，最后胡伦的给了一个成礼，现在想换也来不及了。 那咱们就先回去瞧瞧吧。 沈月拉着陈若秋冲沈庙眨了眨眼， 五妹妹的首饰定是最重头的那个。 沈庙微微一笑，并不言语。回到了西院，沈庙将那匣子扔到一边，并未细看。金哲见状好奇道， 姑娘也不打开瞧瞧？ 有什么可瞧的？横竖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沈庙头也不回地答。金哲欲言又止，每回从二房三房那边得来的首饰，自家姑娘都是爱不释手，可惜就算从他们做下人的都看得出来，那首饰实在是有些太过暴发户了。沈庙自来就被二房三房带成了一个浮夸的性子，最爱的便是这些颇为俗气的金银。沈庙想了想，又伸手过来将那匣子打开，斧一打开，便是金灿灿的光芒扑面而来，里头摆放的都是金子和银子打造的手镯项圈，甚至还有钗子，上头镶着的红宝石个头倒是大，只是成色却劣质得很。金哲忍不住露出一丝愤怒的神情。沈庙险些失笑，这些东西在出嫁之前他的首饰都是这样的，这样的金钗子银项圈便是乡下的姑娘都不会穿，每每她穿着颜色艳丽的衣裳，再戴着那些金晃晃的首饰，活像一个移动的匣子，在温柔婉约的沈月和大方明朗的沈清面前，实在是像一个洗脚婢。如今这些东西再落到沈庙面前，只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。金哲观察着自家姑娘，惊讶地发现她并未如同以前一样露出兴奋的神情，正在诧异，便见沈庙将匣子一盒推给金哲，找个当铺给当了吧，顺便去买根银钗子回来，也不用太好，刻花的就行。 姑娘， 金哲惊讶道， 就这么当了？若是被东院的人发现，难免会用来做法子。 他虽然也很高兴沈庙终于不像以前一样喜爱这些金银了，可是这般形式还是太过大胆了一点。这些首饰既然已经不能戴，留着有什么用呢？倒不如当了真金白银，平日里做事总归是方便些。沈庙淡淡地回答，凡事都要讲究实用，这是他在当皇后的时候悟出的道理。神父每月都是按份例给月银，每个姑娘都是一月二两银子，然而沈月和沈清究竟又有被自家贴补多少呢？沈庙不得而知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总归他是没有那份补贴的。分明是将军府上的姑娘，出手却没有两位姐姐大方。他以前觉得那是因为二婶和三婶自个儿愿意贴补女儿，可如今呢？那宫中的钱财都是由沈婉云掌握的，可是沈贵和沈万平日里在朝中办事上下打点，自己的俸禄尚且不够，哪里有多余的闲钱呢？倒是沈信，因为是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在战场驰骋，陛下赏赐的多，而这些赏赐沈信从来没有私吞过，全是奉给了宫中。拿着他们家的银子却如此对待自己，这一般无耻之人也只有老夫人那家人做得出来了，他总要想办法分家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